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石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恭喜發財！2018年啦，就嚟9年啦，咁啊，本來我想講咧就係九馬亨通，咁一頭將我講嚟啲冇狗跑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射馬贏多啲嚇，九年咧就大家順順利利，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誰住香港？祝大家新春大吉， 金盒普通， 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恭喜恭喜！ 恭祝大家九年新春大吉，事事如意，身體健康。最重要就是集合多啲正能量，多正能量，人又開心啲啦，波馬都會贏多啲噶。恭喜恭喜！ 恭喜發財！希望各位 My Radio 嘅觀眾咧，喺九年行大運，買波買馬中到8%，最緊要就係金銀滿屋啊！ 九年恭祝大家金銀滿屋啊！希望大家咧 join 我哋贏爆全世界，今晚開你波，最緊九年一齊發大財，同埋身體健康最緊要啊！ 恭祝各位九年行好运， 恭祝各位天天见蓝天， 恭祝各位事事亨通， 恭祝各位笑口常开， 恭喜恭喜！ 昆仑峰主持铁男。 昆仑峰啊，茂戌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今日昆仑峰啊出去边咧？我哋今日昆仑峰啊出去长沙嘅。咁啊，点解出去长沙咧？我哋睇下第一张图先。因为长沙咧就出现过咧一个叫做时务学堂咁样嘅学校。咁啊，1897年，咁啊有一个好出名嘅人物咧，叫谭嗣同。你见我左上角有佢幅相嘅，即系合十嗰个就系啦。咁咧，佢就搞嗰个叫茂戌变法。咁啊，嗰个茂戌变法咧，就系得到当时湖南巡抚阿陈宝箴支持下，创办咗呢个时务学堂之后咧，后来咧就即系聚咗班人啦，系咪？咁啊，又开始搞咗呢个咁样嘅茂戌变法，亦都叫百日维新。咁啊，不过就3个月嘅啫。 啊，呢度我又要讲多少少啦。嗱，就今年都系茂戌年啦，就啱啱120年。咁頭先啊，鐵男講過咧，就應該有少少更正嘅，就唔係佢搞，佢有份參與。 有份參與， 因為大頭搞嘅其實是康有為同埋梁啟超。 係。 咁佢就做一件最轟動嘅事嘅，就係佢留低喺度，佢唔走。 係。 等滿清就政府去逮捕佢，同埋兼且行刑啦。咁長沙咧應該講個背景嘅，長沙就喺湖南。 係。 咁我當年咧，我亦都喺長沙工作嗰段短時間嘅，咁就當地嗰啲工作的朋友咧，就帶我去看一個湖南的紀念館，就由所謂滿清的革命到呢個共產主義革命，他哋犧牲了的湖南人。咁我哋以前亦都提過嘅説話，就無傷不成軍。其實到依家咧，湖南人在全中國嚟講咧，都是其中一個最強悍的即係地方的人士。咁當其時咧，其實佢之所以有呢個紀念館，原因就是因為咧，差唔多100年嚟咧，即係喺1945年之前，即係1950年之前咧，其實湖南人佔喺嗰個成個革命入邊犧牲嘅人咧，係個比例相當之高嘅。咁所以我哋形容咧，即係喺呢個辛亥革命即係嗰個時期咧，就係廣東人出竅。湖南人出名，所以他哋有呢个馆咧，可以即系去纪念呢班死咗嘅人咯。 哦 ，OK， 咁睇即系谭嗣同咧，佢喺湖南咧，头先嗰个讲话就啱，佢真系嗰度搞变法， 系 喺嗰个地喺嗰个省嗰度，就因为咧佢老豆系做官噶嘛，是很大嘅官嚟嘅，所以佢死之前咧，其实佢叫。即係寫一封書咧，去同佢老豆斷絕關係，就要為咗避免將佢自己嗰個 罪咧帶到喺佢即係牽連到佢爸爸身上。 哦 ，OK， 即係驚連坐啊！ 連坐 啊！咁啊，見到下邊嗰個西裝友啦，中間分解嗰就係梁啟超啦。OK， 廣東人啊，廣東生活啊，我覺得所以呢啲走嘅呢啲 走啊，係啦。咁咧就係當時咧就係阿譚士同係唔走嘅，1898年啦。咁啊，佢唔走嘅時候咧，咁啊俾人哋要即係斬頭嘅時候咧，咁佢留咗首詩嘅。咁嗰有兩句嘅，其中就話：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咁兩昆崙係講邊兩個人咧？就唔係個山嚟嘅。嗰兩昆崙咧就係講一個就是康有為，一個就係王五啦。咁啊，王五咧就叫王子賓。咁咧就12歲咧就已經係拜滄州李冠銘嗰陣成興鏢局啊。裏邊有佢個李鳳南師傅咧，就練習六合拳嘅。而李鳳南師傅係咩人呢？李鳳南師傅係非常之出名嘅，滄州出名到點樣呢？就係、是、以前咧啲鏢師啊，以前啲鏢師即係走鏢啦，即係落到去滄州咧係唔準叫嘅，即係以前啲鏢師走即係壓鏢咧係會嗌叫合吳咁樣嘅，合吳即係用國語講啦，合吳即係咁，然後合字好短嘅，咁吳字就好長嘅，咁咧就一路去咁嘅地方都嗌兩個字兩個音咁嗌過去嘅，咁所以咧佢叫合吳一聲鏢車走，半年江湖平安回咁解。咁但系合唔系咩嚟嘅咧？合唔咧？有啲人话咧就话合于唔道，咁啊，即系大家系同道人，就唔好嚟打我劫啦。咁但系咧，其实合唔咧本身咧，其实系话当年有个拳有个即系镖师好出名嘅，叫咩咧？叫张克五啊。咁克五同合唔咧就个音差唔多，咁所以咧人就变咗合唔啦。咁張克五係咩人呢？張克五有外號嘅，叫神拳無敵啊！因為拳龍皇帝嘅拳法教練。咁、 哦、 後來咧，乾隆咧就叫佢咧喺呢個北京咧開咗間鏢局嘅，就係第一間鏢局。同埋嗰陣時啲鏢局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講即係嗰啲保安公司咁樣嘅、嗯。其實大部分嘅鏢局當年咧，其實似呢個僱傭兵多啲嘅、嗯，即係好似軍人咁樣嘅。所以嗰陣時話咧，話慈禧喺八國聯軍入侵嘅時候咧， 走咗 喺走嗰陣時一定有佢 嚇保鏢 嘅，係保住佢走嘅嚇。咁所以咧就話咁就話呢班其實就唔淨止係保財物，仲係一班僱傭兵嚟。 喂，咁呢有個問題問你啦。嗱，王五咁呢個其中一個解釋啦，兩昆崙就咁以前有個名叫大刀王五，咁乜嘢係大刀咧？ 大刀就因為佢用把刀比人大把啲嘅啫。咁因為咧，佢咧就呢個點解叫王五咧？咁就因為咧，佢係喺個師兄弟排第五 嘛， 跟住咧佢練六合拳，跟住咧佢拜咗昆崙派學單刀，但係佢中意用把刀，就唔中意用普通嗰啲咁啊。譬如喺滄州啲刀咧，咪好似 輕個頭，輕個頭， 輕個頭唔夠輕，真係唔夠勁啊！咁佢中意攞把大把啲嘅，咁啊就叫大刀王。但係佢最出名其實唔係佢武功嘅，其實最出名係佢義氣仔女，話佢好有義氣嘅。 佢話佢都應該係同阿譚志龍收屍㗎嘛。 係同譚志龍收屍啦。後來佢都俾人哋 搞掂啦。 係俾人搞掂，因為咧佢咧就因為佢太即係江湖人物啦，叫做嚇。咁咧佢就。同呢個所謂即係嗰陣時義和團啊，啲人都幾老死嘅。咁結果八國聯軍嘅時候咧，佢就即係叉只腳埋去啦。咁結果咧就俾清朝咧就當咗去即係拎咗嚟祭旗啦。咁就槍斃兼斬頭。咁啊斬咗頭之後就掛咗上去城門上，已經叫驕首啊。咁咧就嗰陣時56歲啫。咁就佢最出名義氣邊度咧？就話當年去帶鏢。佢大彪試過咧喺去到一個途中咧，見到有班農民就俾人打劫，即係唔係梗係唔係劫佢啦？劫咗農民，農民咧啲牲口俾人劫曬。咁佢點樣咧？佢將自己運彪嗰啲馬同埋驢仔咧送咗俾農民，然後自己啲彪咧就揾人去拉翻去鏢局咯。咁、所以人就話佢係義氣仔女啦。咁就後來咧就因為喺依家八國聯軍入侵嘅時候咧就。即係拎入俾人祭旗啦，咁咪殺咗。咁後來邊個救幫佢攞翻條屍個頭落嚟咧？就係嗰陣時嘅霍元甲啦。 哇！真係好睇過電視劇。但係點解冇人寫呢段嘢出嚟嘅咧？ 呢段嘢 唔係我意思寫嘅意思，梗係我哋而家已經講出嚟，梗係人寫嘅，而係話喺一個畫即係戲劇嘅形模式。 冇人做古仔嘅， 古仔出嚟咯，即系由王到霍元甲咁样系咪？ 唔系，成日写沧州都嚟写嘅，沧州咁啊有好多功夫嘅真系。 系啊， 净系最出名仲有一个叫咩？有个叫做八极拳啦、 八极拳而家都有八极拳。喂，咁即系老实问你咧，咁你觉得呢个人打唔打得咧？ 我想都打得的，因为你沧州应该不打得即是你什么 BOC 都打得的嘛，过到沧州都不敢出声不敢叫还收埋啲旗。咁我有个古仔就话李凤南点解人会过沧州要不出声同埋收埋啲旗呢，就话试过有人呢，即是有人就是过沧州的时候呢就照样叫照样出标旗。咁咧就跟住過嘅時候咧，就即係意氣風發啦，話：，滄州不外如是啦。咁咁啊，阿黃五個師傅啊，李鳳南咧就追上前，就話咧話，即係呢啲傳説啦，唔知真定假啦。話佢咧一跳上去嗰個樓牌度咧，雙手捉住樓牌，就兩隻腳就夾住咗嗰個標師嗰只馬頭，兩腳一扭咧，只馬就跌咗地下啦。咁啊，好犀利啦。咁所以咧就跟住就同埋咧又有啲又有古仔就話咧有個叫心意拳嘅師傅咧，又係因為喺滄州度咧就係碰到即係又係比較仲係即係招職啦咁結果咧又係俾滄州人打，即係打得佢即係唔係輸嘅，咁即係只不過咧就變咗打出滄州麻煩，打幾都打唔出。咁結果咧就嗰個心意師傅咧，心意拳嗰個師傅咧就話。你都想留即係留低啲嘢喺度啫。咁後來呢咁嗰個心意拳嘅師傅就將心意拳嘅拳法呢就留咗喺滄州。 哦、 所以呢後來呢就有心意六合門啦，即係有咁好多呢啲嘅。如果你去滄州你發覺好多都六合兩個字嘅，即係六合拳啦，六合大槍啊，好多嘢嘅，六合八法啦咁樣嘅。 六合八法香港都有好出名嘅金童師傅 啊，金童師傅， 你而家喺行，我一日成日喺嗰度行過嚟，喺太子嗰邊，佢哋而家仲有個招牌喺度。 係啊，六合八法嚇，咁啊其實六合拳咧都係有啲似北方長拳嘅嚇，咁、所以咧其實滄州真係都幾厲害嘅嚇，咁啊呢個咧就係長沙嘅一啲背景啦嚇，咁啊我哋有啦，睇下第二張圖啦可以。嗱，第二張圖啦，咁我點解講長沙？因為其實我因為上次講過武漢會戰啦，咁啊，我又講過上次有一單咁啊，呢個炸嗰個黃河炸到三個省都瀨氣嗰個啦。原來咧喺我哋呢個抗日戰爭裏面咧，係出過三次意外嘅。咁頭先嗰個黃河第一個，嗱第二個就係個長沙大火啦。咁啊，長沙大火就出名到點樣呢？出名到咧，係同其他世界各地嘅華沙啊、史太林、格勒啊、港島同長崎咧，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毀壞最嚴重嘅城市之一，係人為喎，人為毀壞最大嘅地方嚟嘅。咁呢件事咧，其實又係真係有啲甩碌嘅。咁啊，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我哋上次講武漢啦，雖然日本人咧贏喺武漢贏咗，但都係慘敗，即係慘勝啦，叫做。咁咧就跟住就逼向長沙，咁啊長沙咁又係嗰招啦，咁啊國軍就諗住咧都係咧用呢個焦土政策，即係免呢個日軍補給啊，咁咧就諗住咧就話如果日軍一入到去長沙範圍30里以內咧，就燒咗嗰個長沙城嘅。咁啊，當時1938年咧，張治中就召集咗長沙警備司令啊阿豐堤啊，湖南省保安長阿徐權就諗咗個焚城計劃。咁啊！但系張治中呢個將軍就話明咧，我哋咧即係燒呢一件事咧，要一定要第一樣咧，就係話要等命令啦，等佢撤退曬先好做啦。第二就係咧你一放火咧，你哋第一件事你就一定要咧要響警報，空襲警報，咁等啲人可以走得甩嘅。咁但係咧呢啲嘢咧就即係你諗住係咁啫，但係到時又唔係噶嘛。咁啊，結果咧就係咧啲人一見到火燭咧。就嗱嗱臨放火嘅，咁一燒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咧就喺用火災燒死咗嘅，咁就大概3000餘死亡啦，有5.6万嘅房屋被毀，90%以上成個區域咧都係化為灰燼，咁都幾勁下嘅真係，咁但係呢件咁樣嘅大火災咧，究竟係點解會發生咧？咁第一，本來就係招土政策，但係點解會突然間即係會燒得咁急啊？點解即係連命令都未有即刻放火咧？咁唔係話咧，就係喺11月12日，咁有個即係嗰啲電報員啊，翻譯電報嘅時候咧，就將新長河呢三個字咧就逆漏咗一個字，就少咗個長字，就變咗新河。新河咧就只係距離長沙城12里嘅啫，而新長河咧係距離幾遠咧？係250里噶嘛。咁即係日軍去到新長河嘅時候咧，基本上唔使放火嘅。但問題係咩咧？即係長沙嗰啲咁嘅民兵咧，一聽到嗰個電報話呢個嚟到新河咧，咁佢哋又唔等呢、這個，即係又唔去 reconfirm 啊嗰件事係咪真係？咁就即刻就自己放火。咁咧放火之後咧，咁其他人一見到放火咧， 又一齊放火，咁所以咧整個長沙城咧就一片火海啦，咁啊燒曬，咁燒曬之後咧就令到咧當時啲日民眾咧就非常之即係憤怒嘅，咁當年個矛頭就指向蔣介石啦，係嘛？咁啊蔣介石咧喺12月18日咁又點咧？佢捉咗啲三條友咧去打靶，咁邊三個咧就係頭先講過啦，奉悌啦。咁啊，警備第二團團長呢個徐坤啦，同埋長沙市公安局長阿文仲夫啊，叫做咁啊，三個咧就俾張亞石槍斃咗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其實咧，即係其實都甩碌嘅。 唔係，其實甩碌即係好明顯係甩碌啦。咁但係我要問個理由係咩嘛？點解會甩碌啊嘛？咁呢個我相信都係嗰個中國嘅文化習性嚟嘅。即以前我哋細個人讀過一篇文章，胡適寫啊，差不多先生啊嘛，新長河變咗新河咁就差不多咯，250里變咗12里又係差不多咯，即所以有啲嘢求其以為搞一掂就算數咧，佢久而久之就會出一啲好大型嘅災難嘅。 啊、所以咧，我哋即係當年即係打呢個日軍，除咗係日軍厲害之外咧，其實我哋自己內部咧都有少少即係問題喺裏邊嘅。嚇、好啦，我哋睇下第三張圖啦。咁我上次講個武漢會戰啦，咁日軍咧就即係慘勝啦。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哋攻向長沙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改變咗戰略嘅。咁啊，主持呢個長沙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咧，嗰、那個就江川零次啊。江川零次咧就我哋上次講嘅陸軍三羽鳥之一，即係三個最叻嘅陸軍之一嚟嘅。咁啊，亦都係後來1949年咧招募咗日軍成為呢、這個白團嘅發起人。 白團嘅要講講就係蔣介石招募咗投咗降嘅日軍去對抗共產黨，不過喺中共方面亦其實亦都有日軍投降咗去對付國民黨嘅， 即係佢有兩 隊，所以唔好淨係聽埋一邊啊。 咁呢次咧，江川零次咧就係上次，因為如果大家都記得我上次講咧，就係因為佢上次有兩師嘅日軍咧，就俾阿善岳嗰個即係刀八字嘅布袋戰法咧。就圍死咗噶嘛，兩師人死到就係啲將領死曬，跟住有啲要空降啲將領來指揮噶嘛。咁啊，嗰次嗰場戰爭咧，就令到佢哋咧就其實都好慘痛嘅。咁所以今次咧，江川零次就改變咗戰略，就採用咗咧二次大戰咧，即係好出名嘅一種戰法叫閃電戰法啦，即係閃電戰 （Lightning War）。咁亦都係叫做閃擊戰嘅。咁用閃擊戰係點嚟嘅呢？就係咧，係脱胎19世紀普魯士參謀部嘅戰術，叫開火與滲透啊。咁呢種方法咧係點樣呢？就係話，先有好強嘅空軍炸你一輪先，炸到你散曬之後咧，佢就用好強嘅機械部隊咧，就直接即係中間突入。咁即係話咧，就係5分鐘至10分鐘就已經打入嚟噶啦，就要摧毀你嗰、那個指揮中心。摧毀你的通訊中心，摧毀你的交通輸流，即是令到你什麼都沒有了，那就很快脆就可以佔領這些地方了。那他用這個方法就想著就來打這個長沙戰的。還有他今次打長沙會戰，他都是因為他想是即係俾一個即係壓倒性嘅方法，令到即係國軍咧投降。所以今次咧，佢唔再話派小兵，而係派10萬大軍咧，就分三路進攻呢個長沙嘅。嗱，你喺左上角圖咧，你見啲戰鋒咧，佢呢 crack 嗰啲咧，咁咧藍色嗰部分咧就係日軍嚟嘅。咁啊，即係話由三個省，即係三個省都有打嘅。咁然後咧，紅色嗰啲就係我哋嗰陣時嘅國軍啦。咁啲國軍咧，通常咧都係次次都打佢條尾，即係你向前攻咧，我就攻你條尾。咁結果咧就令到啲三軍咧會師唔到嘅，下邊係難打啲嘅。咁啊最厲害就係話你見左上角一大扎藍色，一大扎紅色嗰度咧，就係、是、佢哋喺嗰度嘅一個即係可以話係即係糾纏，即係喺度打得好緊要嘅。咁啊，但係今次呢個打法咧，最尾咧即係打一個月嘅啫，但係最尾係。即系日军虽然系战，即系攻到入去长沙城，但系好快就撤退翻啦。即系好快咧，打入长沙城之后就嗱嗱临又走翻出嚟嘅，咁又褪翻喺边度咧？褪翻就喺新长河位置。即系咧，话佢10月9日咧，中国军队195师咧，慢慢咧就进至六角啦、新长河啦，同埋呢个杨林街啲地方咧，就日军一路就退翻去新长河嘅北边嘅。 咁即係話咧，打成個月咧，日軍其實係冇進佔過任何喺長沙任何地方嘅。咁就點解會係咁樣咧？咁就有人話咧，就因為第一，因為佢上次打呢個武漢嘅時候咧，就係過分深入，咁啊俾阿薛岳咧就包抄兜督將軍，咁令到佢咧就有個心理嘅陰影。所以今次咁樣攻就長沙到咧，佢都驚重蹈覆轍。佢嗱嗱臨去到長沙之後咧，佢又褪走咗，自己褪走咗。但係當時咧又發生過啲咩事咧？就當時就係其實打到長沙嘅時候咧，其實阿蔣介石曾經落個命令咧，係唔守長沙嘅。 嗯， 即係話喂走啦，都係唔好打嘅嚇。好啦，我哋睇下最後一張圖先。嗱，最後一張圖咧就係又係薛岳啦。啊，阿薛岳咧就係、是、 咁老啊！話1998年先過生嘅。 係啊，佢 101歲喎。 佢仲有即係近代有一啲佢嘅訪問錄嘅，個樣子都好祥和下嘅，咁一啲都唔似軍人嘅。咁咧佢咧就1896年至1998年，咁咧佢十零歲咧就已經加入同盟會噶啦，即係1909年啦，1909年即係13、14歲到啦，應該就已經係加入同盟會噶啦。咁咧然後1912年咧佢就入讀呢個黃埔陸軍小學，即係佢16、17歲啊，都係即係讀呢個讀小學嘅。到1917年咧，佢就喺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咧嗰度即係進修嘅。咁但係因為抗日啦，咁佢都冇讀到畢業嘅，咁就已經係幫手打仗啦。咁佢係咧我哋國軍裏面咧抗戰遷滅日軍最多嘅將領嚟嘅，唔係之一啊，直情係 number one 啊。咁佢係第九區嘅代司令長官。咁然後咧，佢對住阿江川零次咧，佢打一場戰爭咧。他是想了一個方法，就不是上次那個什麼道八字什麼布袋戰，而是一個天奴戰法。那個天奴戰法是怎樣呢？就是說呢他依住那個湖南的地勢，即是左邊是洞庭湖，右邊是那個莫浮山，他將兩邊呢就那裡的山啊很多樹那些遮掩的嘛。那他呢他的軍人呢其實是幾強的，即係佢哋咧同日本打嘅時候咧係有得打嘅，咁同埋咧佢哋咧即係唔會話好似話敗退得好緊要，而佢咧因為佢要引日軍進入即係深入啲啊嘛，咁所以咧佢唔可以俾人感覺做係專登輸嘅，佢又要打到有得打，但又唔好又好似唔係好夠打，咁慢慢褪慢慢褪，但係一褪嘅時候咧，佢哋就唔係向後褪嘅，佢係左右兩邊散嘅，然後咧就慢慢就依軍隊一路打，然後左右一路滲開兩邊，咁嗰啲日軍咧又一路喺中間咁打入嚟。咁打落嚟之後咧，去到即係又係去到嗰個天奴嘅底部咧，就兩邊啲軍隊咧就喺左右咁夾擊翻嘅，咁所以令到日軍咧都好頭痛嘅。咁所以點解話阿江春次入到長沙都驚咧？就係、是、話因為 驚佢啊嘛， 驚佢啦，第一驚佢啦，第二又驚個戰法啩。咁仲有一樣咧，就係話同埋咧嗰陣時佢有一個即係、就是、有個策略嘅，就係咧化路為田啊，運糧上山啊，呢個策略。咁化路为田咧，呢个方法咧就话将嗰啲田咧，啲田埂咧，本来啲田与田之间本来咪有条路仔行嘅，咪两尺到嘅。咁后来咧，佢将呢嗰两尺路仔收窄到得翻尺零都唔够。咁然后咧，桶就灌好多水喺里边，咁令到咧即系嗰啲日军啊，当佢步过呢个泥沼，即系呢个田野嘅时候，变咗泥沼啦。然后咧就话日军嗰啲鞋咧。话系猪皮做嘅，咁我呢个吓，咁啊洗一线啦。第二啲猪皮湿水又胀大，同埋会变咗索出咗好重，咁令到日军嘅步兵咧嗰个速度咧就拖慢咗好多嘅。咁同埋咧呢一个因为啲粮食咧佢又运晒上山嘛，咁嗰啲日军咧去到呢个地方系完全冇粮食嘅。咁同埋一样嘢就话嗰啲装甲部队啊。又喺啲泥沼度咧，又難以行啊！因為咧嗰啲泥沼咧，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話，即係一兩寸嘅，唔係，而係你一腳踩落去咧，係過到膝頭嘅。 其實你如果去過長沙或者湖南，你知啦，啲路都係近年先起嘅，係 咩？ 冇你喺想象嗰時打緊嗰啲，我都諗唔到點解會有真係有坦克咯，即係有咩用？所以日本啲坦克唔係好勁嘅， 係 咩？因為佢。你如果打到去湖南呢啲咧，唔係咁多平地俾你打嘅，同埋啲即係啲路唔好嘅，所以佢嗰啲即係運輸其實都好大問題 嘅。啊，咁所以因為呢、這個即係話其實咧，呢個天奴戰法之外，同埋呢個化路為田、運糧上山呢個策略咧，係好成功嘅。咁咧拖到即係嗰啲日軍咧就即係一波碌，咁變咗咧就 令到咧呢個日軍咧就喺呢個戰爭裏面咧就即係成日都係即係唔係好暢順啊打得。咁同埋咧但係因為佢打落長沙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真係阿斯岳咧係曾經即係俾阿蔣介石咧下令咧撤走嘅，即係話你唔使守長沙啦，你走啦。咁但阿斯岳咧就認為咧，即係唔守，即係唔走，一定要打。而且咧，佢仲即係嗰啲，即係佢寫出啲戰略咧，全部啊直情係硬拼嘅。咁嗰陣時咧，就其實同呢、這個即係阿蔣介石嗰邊嗰啲軍人咧嘅諗法係完全相反嘅。即係佢係覺得有得打嘅，但係其實阿蔣介石都係覺得係冇得打嘅。咁後來咧又點咧？就阿蔣介石咧派咗阿白崇禧啦，同阿陳誠咧兩個咧就落去咧勸走佢嘅。咁但係咧，阿斯岳咧係死都唔走噶啦。他说宁愿我跟你打，我跟日本仔打，但如果我打输了我就即系同长沙一齐。 所以嗰时又好乱伦，即系呢个啲都冇中央同，即系冇中央指挥。 系啊， 下边佢一系就咧，佢叫你打佢就走，一佢叫你打唔打你 打，一打 又打，即系有阵时真系。 咁话佢咧好笑，佢话咧如果赢咗，我就自己绑自己嚟請罪，如果輸了我就在長沙即係同長沙一齊亡。咁咧就咁所以阿蔣介石後嚟派咗阿陳誠同阿白崇禧落去啦。咁啊同阿白崇禧落去咧就話你咁樣唔聽軍令咧就係唔啱嘅。咁咧你係咁係叛國，咁啊好大個冇咁樣。 幫你吹暗仗係嘛？ 咁阿陳誠見到咁樣之後咧，咁啊喺陳誠嘅回憶錄裏面有一段記載嘅。就話咧，因為咧，佢話佢嗰度啦，就話啦，如果柏羅不戰，如果你知道，即係長沙嗰度有個江啦，柏羅江就係阿屈原自殺嗰度啦， 應該 係 汨羅江。 汨羅江啦，咁佢自殺嗰度啦，咁啊，佢話如果汨羅不戰，咁啊退長沙；長沙不戰就退衡陽；衡陽不戰就退桂林。 去到桂林就廣西噶啦。 係啦，咁佢話長此退卻嘅話咧，港土亦有盡時，究在何地可以一戰呢？咁我為義工計，不如咧就當前敵我情勢，研究下我軍有冇一戰之可能。 我諗啊，蔣介石諗係去雲南打， 係咩？ 係吞到雲南， 去到咁遠。 唔係我講笑又先，因為佢哋嗰個成個首都應該喺四川啊嘛，喺四川守咯，即係退到四川咯。 咁但結果咧就阿陳誠後來咧就都係站咗喺阿薛岳嗰邊嘅。咁阿薛岳咧就嗰晚咧就打電話又俾蔣介石，我唔知點解咧次次揾緊蔣介石，蔣介石都瞓咗覺嘅，即係 佢早瞓嘅，蔣介石係早瞓唔似我哋啊嚇。 又係早瞓又瞓咗覺啦，咁跟住咧就係由佢老婆咧聽電話嘅，咁佢老婆就話咧即係阿薛公，如果你想打咧，咁你就打啦，我都搞你唔掂，一陣但我就會同阿委員長講噶啦，咁就唔會治你一個即係叛國之罪嘅，咁所以咧，但係問題就好笑啦。即系当佢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阿江川灵已经走咗啦，即系冇攻入长沙啦，即系已经去到长沙门口就走咗啦。咁所以呢一场咁嘅叫做第一会战啦，第一次会战啦。咁结果咧，其实长沙系打四次会战嘅，第二次咧就系输嘅，第三次又系 不过咁讲啦，即系结尾嗰个我想个结论系咧，佢日本嗰、那个。兵力咧，有個補給啊，以至嗰個作戰咧，去到大概湖南呢個地方係停嘅。即係我相信唔係關乎啊，即係嗰個大家嗰個兵力啊，或者大家個指揮嗰個水平嘅問題。即係你當然可以話，即係有如果一個好用碌嘅人咁，佢講嘢梗係再打，但係你打落去日本都係捱唔到。 捱唔到咩？ 個兵力，因為佢唔係就打中國戰場啊嘛， 我係會打老遠嘅。 佢其他地方仲有啊嘛，佢呢度已經拖住，同埋個補給已經出現問題，同埋我哋頭先講嗰個地勢嘅問題。因為你講譬如傳統話咩叫中原啫，其實就喺你呢、這個河南河北嗰邊嚟啊嘛。你一落去，其實嗰成個嗰個地形都唔同曬，你即係嗰個打法係完全唔同咗噶啦。所以喺呢度咧，即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好概括性咁樣講咧，行到呢度其實日本已經係。即系差唔多噶啦，即系嗰条线啊，即系嗰个即系可以打嘅嗰条线，去到呢度差唔多噶啦。 但系点解仲打？点解唔守咧？ 黐线噶嘛！你等于好似打落澳洲，你系多余啊嘛！即系佢打到嗰度，其实都即系日本人自己嗰个统帅方面，其实都冇个 vision 点打落去，即系夹硬即系攞地攞地攞地睇。 其實攞完啲地點守，佢哋係冇諗過嘅。即係另外一個好，我覺得好戇居嘅戰略就係打落澳洲咯。 係 咯，打落澳洲做乜啫？係嘛？ 係咯。但係你咪見到佢喺即係太平戰爭嗰度咧，係打落好嗰個範圍係打落 好闊嘅， 好闊。 咁呢個有少少原因嘅，就是、因為咧貪勝不知輸，佢又當得即係無敵手嘛。咁但係佢冇諗過長遠嘅問題，你打完之後你點管呢個地方？你點利用呢個地方嘅資源去 build up 你自己嗰個管治？是冇嘅，佢純粹從一個即係打仗嘅心態咁啊，就越打越多，越打越多。咁呢個喺以前係噶，譬如你成吉思汗、亞歷山大大咧，一路打噶嘛，冇停噶嘛。咁但係你喺二十世紀打呢咁嘅戰就冇可能嘅，你已經係 即係一路打落去唔得嘅， 係唔得嘅，好多個都輸嘅。譬如你拿破崙一路打到去莫斯科又係輸嘅，希特拉一路打落去。 又係 輸噶嘛？ 嗱，點解做到咧？你其實你咁多歷史裏面睇到啦、 嗯。 當你個戰爭打到咁長遠嘅時候咧，打到咁鬼遠， 但係冇得打噶。 其實你點解唔喺每個地方，你係守一輪再攻，守一輪再攻？ 咁我個意識形態問題咯。 即係贏到開行， 因為最初贏得太易啊嘛。最初贏得太易啊嘛。最初打幾個預警乜都，同埋你記住、哦。打新加坡的鑊是幾萬人打你，打到十幾萬投降喎。咁、呢個其實就等於賭仔嗰、那個 賭仔性格。 唔係點解你輸咧？因為你贏， 贏開開行。 嚇！因為你贏得太易。咁但係歷史係個教訓係歷史係吸取唔到教訓嘅。即係咁多年咧，其實都係輸喺咁嘅問題上面。就算美國佬都有呢啲問題嘅。 美國佬 打越戰咪啲問題。 打越戰。咁佢唔係 我解釋俾你聽，雖然唔夠時間，就係個地形嘅問題咯。因為個最初嘅指揮咧，韋斯摩尼炮兵嚟噶嘛，就真係以為啪嘣嘣嘣可以打歐洲，打到你瞓低嘛。但係嗰係叢林嚟噶嘛，入去全部係要打埋身噶嘛，即係同你打交一樣咯。你打，譬如你喺呢個雪地打，大家就係起腳啊，哇，凌空360度啊。而家變咗喺個 lift 入邊打啊嘛， 又唔同打法 啊嘛。咁頭先阿薛娥嗰啲咪？即咪勁咯，即係跟地形打啊嘛，嚇幫我哋啲紙上談兵啦，真係 都唔係嘅，我唔係，但薛岳咧有樣嘢有樣嘢勁咧，就係咧佢真係都幾勇猛啊！ 唔係你睇到其實好有水平嘅，即係全部睇地形打，唔係純粹話大家搏老命。不過佢唔掰掌價值嗰度就係話，即係你咁褪落去唔係辦法， 係啊， 係咪啊？而且呢度係有即係爭勝機會，日本人亦都睇到呢個問題咯。 同埋日本人好似已經打到佢呢場會戰嘅時候咧，你發覺其實佢啲兵力咧、 啊、 都好似弱弱地。 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因為你有經驗咧，嗰個消耗率高嘛。 係 你不斷加新兵就嗰個質素一定唔及 打夠所以呢個真係我哋睇到呢度啦，嚇、啊、，OK， 半個軍事專家咁啊，扮啊， 我哋今日扮軍事專家啊，係好啦嘅，我哋嘅昆凌峰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